调查远猫与石矶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猛省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51集。 虽然刚刚得知他的双重身份时，吴阳也的的确确跟自己闹了一阵子别扭，可除了那日在医院撞见沈婷的真身之外，他对那个男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具象化的认识。从见到吴一舟的第一天起，他就是只深谙舔毛刨杀技能的猫，他给他喂粮、洗澡，一起调查找人。他喜欢他的聪明头脑和偶尔撒娇，也嫌弃他的过分自恋和事儿逼挑剔。但不论如何，这些感情的基础都简单且唯一。他就是一只猫啊，谁管他原来是谁呢？ 我不看你了，我闭眼了。 吴阳扶着吴一舟，连哄带劝，还十分体贴地调整了一下身体的角度。 你看，我给你挡着，别人也看不着。乖啊。 嘘，求你快别说话了。 吴一舟欲哭无泪，估计这辈子也没这么丢猫过，恨不得当场晕死过去，把这段此生最耻辱的记忆彻底格式化删除。两分钟后，吴阳替他铲了猫砂，又配合护工把猫转移到住院的大笼子里，喂了点罐头，这才和他说起车祸的案子来。 南六环。 吴一舟趴在笼子里若有所思，似乎在仔细回忆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。 想起来了，那天我在晋城有一个案子开庭，晚上六点半左右结束后开车返回南平，下高速后就进了六环。你笑什么？ 没什么。 吴阳还是笑着。 就是看你这毛头毛脸还扎了个粉围裙，说开庭有点好笑。啊，我错了错了，我不笑了。 吴阳眼看着白猫就要变脸，赶紧把嘴角绷住。 沈律师，你继续。 没了，就想起这么多。 那你为什么会突然开到逆行道去啊？ 不记得了。 吴阳没办法，只好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，调出现场勘验记录的原文，希望能给他点启发。 你看看这个再想想。 他瞥了一眼屏幕。 这么多次啊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看得我眼晕。你给我念吧。一个字儿一个字的念啊，别漏了。 我怎么觉得他一定是在报复啊？ 吴阳开始念，念了一半，吴一舟突然开口：“ 等等，你刚才说那个目击证人叫什么？” 曾瑞，瑞丽的瑞。 吴阳把屏幕滚上去翻找， 一路上写他原本是跟在事故轿车后面，这才目睹了车祸发生。怎么了？ 有他的手机号码吗？身份证号也行。 吴阳按照案卷记录报了个手机号，又在吴一舟的提示之下登录了沈婷的律所云库账号，打开了一份通讯录。 对，就是这个曾瑞，是你同事。 晋城距离南平市120多公里，济南高速连接，自驾往来十分方便。 你和那个曾瑞是一起回来的？ 吴阳好奇地问他。 不是。 那就奇怪了，如果不是刚从晋南高速下来，谁会没事儿把车子开到距离市区30几公里的六环呢？还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，还恰好目睹了这场车祸。 巧合总是难免让人觉得敏感。 能确定吗？ 吴阳担心他记错，毕竟他自己也承认关于车祸前后的印象十分模糊。 不会有错的， 我和曾瑞业务领域相近，但风格不合，合作起来会吵个没完，绝不可能代理同一个案子，也没理由结伴出差。 四是猜出他的疑虑，于是追问， 你是在怀疑他？ 是啊，你不觉得你这位同事出现的时机太巧了吗？ 他沉吟片刻， 想说什么？ 他就在现场，可报警的却不是他，反倒是那个货车司机。虽然留了笔录，但笔录上没有一个字表示他和你认识。警察是查了你的驾驶证和律师证才认定身份的。你们的关系到底是有多不好啊？ 听他讲了这些，吴一舟却不以为意。 第一，事故发生的时间在晚上7:30之后，天色全暗，他在现场也不代表能第一时间认出我，更不意味着必须第一时间报警。相比之下，肇事司机只要不选择逃逸，优先报警很符合常理。第二，如果真的是曾瑞故意制造或者参与制造了这场车祸，那他完全可以迅速驶离现场，没必要留下什么笔录，落下线索。至于我和他的关系，确实比较一般。比一般再差一点吧。见面点头之交，私下很少联系，但撞车伤人不至于，他又不是法盲。 吴一舟调息分缕，凡事讲求证据，而吴恙却更加依赖直觉。除非曾瑞能给他一个恰好出现在现场的合理解释，否则不论他是不是法盲，都无法破除他对他的怀疑。更何况谁又知道他是不是想溜却没溜成，才被迫留下来做笔录的呢？正当吴恙盘算着要如何顺着曾瑞调查下去时，忽听他说， 啊，我想起来了。 什么？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好像接了一通电话。停车，那个人在电话里叫我停车。 吴恙的敏感神经立即被挑了起来，赶紧追问， 谁打来的？ 他闭上眼试着仔细回忆，可是最后还是没能想起来。 你手机上应该有通话记录吧？手机呢？ 你看我现在这样，像是知道手机在哪儿吗？ 审听车祸之后，私人物品很可能已经转交给家人保管。吴阳于是赶紧掏出电话，准备打给沈向川问问。 你要干什么？ 吴一舟猜到他的意图，连忙阻止。 别打给沈向川。 他只好停下手中动作，抬眼问吴一舟， 你和沈向川关系也不好？ 什么叫也？ 吴阳干笑两声， 那个一定都是他们的问题。 他算是总结出经验了，但凡是个男的，除了江峰之流的金主爸爸，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，没见吴一舟待见过谁。不过换个性别就不一样了，九连十八斤的阿花都挺处得来的。沈向川不是也说了吗，我哥很招女孩子喜欢。 我敢打赌，沈厅病房里那些花盆礼物肯定都是女同事、女性朋友、女朋友和前女友送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